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72集。燕京碎石记这几天不录制，蓝河就待在家里折一些元宝，做些香火，却不是抚养费，而是准备到时候统一烧化了，把游魂野鬼引过去，好叫他们不在城中捣乱。因蓝河和宋福潭的提醒，老白等阴差通知之下，连日来京城各大宗教场所也都分出人手开展大型法会，日夜诵念经文，吸引亡魂前去，包括隔壁的英韶都和他俩师弟一起找地头祭祀孤魂了。蓝河除了折元宝之外，也实践了诺言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么多的活动，他同着各位同事一起去维护群鬼秩序了。京城的法师们也有幸见了那位传说中与众不同的无常，蒙着鬼脸，头顶来都来了，不爱香火爱美食，和一个最近大出风头的东北古诗关系不错。还有更重要的，在阴间京城地界很有威望，好些鬼魂对他都表现出了畏惧，连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老白、严三等阴差对他也是很尊重。搞得法师们都在猜测，蓝河在下面是不是有些背景，至少家啊不，坟里啥都不缺吧，所以钱都不要，单要吃的，条件可见一斑呐。吃阴间饭的基本都想和地府处好关系，因此十分殷勤地供上人间美食。蓝河趁机把各处美食都尝遍了，觉得哪里好吃吧，还带着老白他们也去。因这机会，蓝河也认识了一些同行，无论是同片区地府阴司的，还是城隍庙内的阴差，从前他也就和老白、严三打交道。今晚都去天长观吧，昨日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水晶虾蟹包，太好吃了。蓝河叫上了一帮阴差，他们勾肩搭背就往蓝河说的道观去了，手中的红灯笼都连成了一排。虽说鬼差们吃一顿顶好多顿，对香火爱过食物，但去尝尝美食也是很可以的嘛。程海东刚忙完，脱下重重的装备，往腰上贴了膏药就往回走。他那偏僻而昂贵的家离拍摄点不远，打车浪费，说不定都没人在，走路又比较累，他琢磨路上能不能找个共享单车骑一下。好不容易找到了，程海东晃晃悠悠地骑在没什么人车的街道上，他这体力也没法骑太快，只看着前方的红绿灯变成绿色。 奔准嘿呀嘿，奔准嘿呀嘿， 程海东才唱了两句，就见红绿灯跳成了红色，心想这里的红绿灯设置也太不科学了，这么点时间怎么够用啊，幸好这时候没啥人车。不过再往前骑一截，程海东就发现这根本不是红灯，不对，也是红灯，但是是个红灯笼，那灯笼上还有几个字，阴曹地府。 我去， 程海东一抖，随着胆气慢慢虚下去，他也看到在那红灯笼之后还跟着数十盏红灯在飘动，晃晃悠悠。定睛一看，提着灯笼的分明就是一大群穿着或黑或白或者蓝色衣服的鬼差，与之相对则是他们灯笼上的字，有的是阴曹地府，有的是东岳阴司，还有的就是城隍庙了。程海东也不是第一次见鬼了，咽了口口水，想努力镇定，学习他的朋友蓝河，可惜生理反应掩饰不了，两腿打颤，软得骑不动车，差点没连人带车摔在地上。这叮咣一阵动静也吸引了阴差们，死人脸纷纷看了过来，程海东一时僵住了。此时那阴差中间却是飘出一鬼，蒙着脸 豹子上写着来都来了，到了程海东的面前。程海东一下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救过自己一次的无常大爷吗？我去，我不愧是天选之子，程海东心想。 蓝老爷，是我。 知道是你，蓝河道。他也一段时间没见着程海东了，都在忙，谁知道在这儿碰上了。原本当没看见也就过去了，程海东还弄出了动静。怎么见着阴差过境还想吸引我们吗？程海东讪讪道。 不小心呢。 看在曾有一面之缘的份上，你快些走吧，不然冲上了我这些兄弟，回去可就会倒霉喽。蓝河催促道，活人一下接触了阴差，冲到了基本都会倒霉，何况是这么多。 多谢老爷。 程海东挠头道。 对了，最近京城好像很多大型法会，你们也是为了这个忙吗？ 蓝河一顿，看来还是有市民注意到最近法会不同寻常的多，但这种事就没必要告诉程海东了，免得吓着他。于是模仿老白的样子冷冷道， 愿意花钱办法事的人多呗，怪什么？ 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多阴差聚在一起。 其实也就第二次见阴差，但传说里也没有过这种场面啊。程海东总觉得自己是个天选之子， NPC 怎么不多透点讯息出来，真没啥大事要发生吗？ 你想多了，我们今天搞团建去爬山。走吧，不要回头。 程海东腿还软，推着自行车就往前走了，只是嘴里还茫然地念叨， 这无常团建也爬山啊。 京城各处开启大型法会，确实有包括程海东在内的一些人注意到，而且隐隐感觉最近京城听说的奇怪事情也多了。从前绝慧寺的钟还响了一次，这里头不会。但对于多数人来说，这种猜测也不过是又一个随便听听的怪谈，不是人人都那么倒霉像程海东一样看到一群阴差过马路搞团建的。这日蓝河应约去宋齐云的工作室找宋福谈了，临走的时候习惯性让胡七十九和依萍在家乖一点，鸟他倒不担心，胡七十九喂得很好，主要是叮嘱胡七十九不要偷依萍的眼镜，依萍也不要老扎胡七十九的心。由于工作性质，宋齐云这工作室的办公地点他自己每年待的时间都不怎么多，宋福谈亦然。蓝河进办公室的时候只有宋福谈在里头。 啊，宋导没来，我还以为我迟到了。 蓝河看到他就松了口气，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宋齐云了，但聊剧本还是很特别的，临了心里有点紧张。宋福堂看蓝河小动物一样探头又小跑进来，眼中就露出了笑意。 我在这儿等你，玄光老师久等了。 蓝河通常在阴间更跳脱一些，而宋福堂是唯一知道他身份的活人，因此在宋福堂面前也时常流露出来。他玩笑地把简历递上去自我介绍。 我是东岳阴司小来，今年250岁，擅长勾魂折纸斗殴。 宋福堂也配合的道， 哼，那你有什么梦想？想有朝一日去东岳看看。 宋福堂也笑了起来。 你真的没去过东岳吗？ 你东岳阴司小来，梦想是去东岳？宋福谈都想用力揉一下蓝河的脑袋了。 真的，我也是突然想起来，我都没去过东岳，不管是阴间还是阳间的。 蓝河笑道，其实有机会他挺想去看看的。说起来，传闻玄光老师不太爱出门，不知道对旅游是不是也不感兴趣。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。 宋福谈怦然心动，但蓝河近来也忙着。这时宋齐云推门进来了， 蓝河来了。 蓝河立刻站起来。 宋导， 没事。你坐着，怎么有些紧张？ 宋其英很随和的道：“ 放松啊，没事儿，咱们就看看剧本。这都没到正式筹备阶段，啥都没定下来，而且不知道福堂和你说了没。这个角色比较难找，但恰好你很贴合，所以尽管放松。” 这根本都不是选角的阶段，只是由于这一次的特殊性，只有定下小来，其他才能启动。蓝河看了眼宋福坛，他记得宋福坛说过角色很合适。 我就是有点担心自己无法胜任。 我倒不这么觉得。宋其云微笑道：“我看啊，你和小来很像。” 蓝河懵了。 啊， 宋其云说道：“ 哦，小来呢，就是主角的名字。我觉得你的气质和他很像。 小来。”蓝河茫然地转过头看去，却见宋福坛侧头看着窗外，看不到脸。但蓝河强烈感觉到他应该带着笑意。宋其云一下什么都抖露出来了。 本来还说小来没有梨窝的，但后来福坛见了你就改变主意了，说可以有。 什么可以有，是本来就有。蓝河回味过来了，低声道：“ 玄光老师，你都不告诉我写的是小来啊。” 宋福坛低咳，难得的不好意思了。 你说你要自己看，上次我就想告诉你了。 蓝河先是懵，惊讶完现在都想笑了。小宋拿他做主角原型了，甚至直接用了小来这个名号，难怪会说这个角色适合他。估计一开始写的时候也不知道他还活着，自己离婚之后成为了玄光笔下的人物，这件事想想都觉得妙不可言。那宋福堂会用是因为自己起初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吗？宋其云还一无所知，他正低头翻找打印好的剧本，只听到两人在稀稀嗦嗦地说话，找到便介绍起来：“ 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罗聘，人称五分人才，五分鬼才，最擅长做鬼画。他曾做过一幅画叫《鬼去图》，故事主人公小来正是无意中进入了《鬼去图》的世界，来到阴间，经历了种种鬼事。 写的是鬼，却反映了人间。鬼都像人，唯一的人行径反倒像人们心中的鬼，跳脱而出格，甚至荒诞。”宋其云把剧本交到蓝河手里，瞥了一眼宋福坛，奇怪地问道：“ 你傻笑什么呢？” 宋福坛不知所措。宋其云说的有点夸张了，但他就是觉得儿子今天笑的频率和弧度相比平时过高了，找到小来有那么高兴吗？宋福坛摇头，心底那点不好意思也散去了，专注地看着蓝河。他已经翻开了剧本，蓝河捧着剧本细看，当看到小来出场时，停留的时间变长了，手指捏着纸边不自觉收紧了。宋福坛描写中黎明微光下的小来，让蓝河看得不知为何心越跳越快。作者以手写心，那他接近了宋福坛心中的世界吗？蓝河飞快地看了一眼宋福坛，他和宋其云都在看着自己。 你看小来怎么样？ 蓝河当着宋福坛的面不大好意思。 啊，看到他出场了，还好吧？ 宋其云立刻道：“ 怎么能是还好呢？蓝河，我对你期望很大，你仔细想，咱们小来就是超好的，你得带着这个心情去看他呀，啊，体会编剧的意图，感受他的可爱之处。” 宋福堂和蓝河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